人生呢超幽默的，比如说在快春天的时候，或者已经春天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雪哈。 对，而且这首歌的节奏特别符合在来的路上的那种节奏， 挫折。 其实应该听一首《我的滑板鞋》，就各种摩擦摩擦。 哎，今天呢是下雪，路有点滑，大家一定要小心行车哈， 就是、 不要跟着我们的节奏摇摆。 对，今天路上车全部都是，你们都离我远一点。 哎，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物语来了》，我是张婷。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呀，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昨儿我没事的时候看了一下自己曾经用的 QQ 空间，就是你的 QQ 空间是什么年代管理的事情了？ 感觉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我也差不多，因为昨天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自己上一条说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是我要去健身房，所以发了一条说。 我真的还注意到你那条说说了。 因为那条说说它就置顶嘛，它一直在我和别人的所有对话框当中，然后我就说我看一下自己的 QQ 空间吧，因为好久好久没看了，发现我 QQ 空间的背景还是那年世界杯，还是梅西，还是好多好多其他的元素。 哦，就是那一年最流行的或者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事情啊。 应该， 其实 对，应该已经不算是那一年最流行了。 哦， 总之就是把所有流行元素全都放在里面。 其实这样翻翻啊，也能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你自己最关注的是什么？ 就干了什么傻事儿？ 忽然就发现了。 对，今天大家的话题呢，就是说说大家 QQ 空间时间，这个 QQ 空间时代哈，我们非主流人们最流行的一句话，或者说你曾经发过哪一条说，你想说一说都可以。 对，一定要鼓起勇气发上来。 让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一下，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下资讯啊，关注一下，看看这个捏萌物综合症，这个没听过。 我觉得这个啊，虽然我是昨天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能想象到，就是你看现在有好多呀，就包括就是那种刚出生小孩，他的亲爸亲妈都很喜欢把他的脸捏到变形， 包子变大饼， 对，然后这样变成小松鼠，这样变成小老鼠之类的。 但是现在专家告诉你们，你们有病了。要是停止你们伸向罪恶的魔爪，看到肉肉圆圆的萌萌的东西，是不是想忍不住去伸手捏一捏、揉一揉、掐一掐？心理专家说了，说这个行动呢，可能是源于内心的对于安全感的缺失，或者是对乏味生活的不满，所以呼吁各位啊，保持理智，遏制冲动。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在捏他们的过程，其实他们是很痛苦的，就是特别典型的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而且如果你真的不开心，你可以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嘛，不要捏一捏、揉一揉、掐一掐了， 放弃去折磨别人， 制止自己啊。 嗯， 继续来看，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看中国的言情小说了。他们认为与西方同类的作品相比呢，中国的言情是更加注重细节、情节，还有人物的性格、场景的设计。语言呢也会更优雅、更浪漫，给人想象的空间。那言情小说呢，不光讲爱情，也帮他们了解了中国文化。 所以老外要先学中文，再看中国言情文，或者呢看翻译版本，不是像我们一样这种困惑了吗？就有时候翻译的不到位，也是很尴尬。 他们可能觉得原本就是这样，中国语言博大精深， 也有可能哈。 一边翻字典一边看这个故事。 哎，再来关注一下第一现场，说看看别人家买都买什么样的车。2016年销量最高最快的呢是家庭型的 SUV。在2月21号举办的这个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呢，商务部部长就介绍了，说是我国消费品的主要特点有五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呢是消费需求由满足日常需求向追求品质转变，高品质多功能智能型的产品呢日益受到追捧。比如2016年呢，家庭轿车更新换代明显加快，汽车销量超过了2800万辆，同比增长是13.7%。而其中增长最快的就属于家庭型的 SUV 汽车，这种汽车的各类品牌累计增长是44.6%，而新能源汽车的增长量呢是增长了53%，纯电动汽车的销售量是增长了65%。更让人注意的是，二手车的交易量突破了1600万笔，同比增长是将近20%。 嗯， 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 大家2016年的时候确实没少换车呀。 确实是，而且我想起去年的一个小故事。因为我认识的车比较少嘛，然后 暴露了。 而且呢，去了4S店，我也不知道该跟人家聊什么。但是就在去年，确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觉得想换一个就是家庭用的车。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别克的那款 GL8。 啊，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去看呀。 要听故事。 就去看了以后，就有一个大哥也在看。那位大哥一看就特别懂，然后就一直就开始看我。哎，你也看这款车？我说啊，是的。然后我其实特别没有底气，我说啊，对。他就开始跟我说，哎，这款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的特别专业。他说，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种车，是因为……然后他就说的，他分析的特别好，但我现在不记得了。重点就是他跟我说，我为什么要买这辆车呢？是因为，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就这是我们家第二个宝贝了，就是说 家庭需要， 对，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家里需要这样一辆保姆车，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说，那你呢？我说，我就开始脑洞大开，我说，哦，我跟您不一样，其实我是有一个小店，我要用这辆车来进货。然后大哥特别诧异的看着我，啊，货车，货车为什么选择这款？因为我有的时候要进购一批海鲜。 哎，你这日常脑洞开的也是可以。 然后就被家里人领走了。 大哥估计会想，哎，是不是我定位错了，看来我还是换一辆车吧。 开始怀疑自己了。 有可能哈。 继续来看生活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来看这位泰国的女护士爱上了120公斤的男子，交往10年之后呢，即将要步入婚姻殿堂了。那么她甜蜜地说，迫不及待地要生一个她的孩子。那么这段恋情刚开始也是受到外界的嘲讽，男方的体型和外表呢都成为攻击的目标。但是女方认为，我爱的这个人内心和外表恰好是相反的。就是说他外表其实很威武，但内心很脆弱，很小鸟依人吗？ 很小女生吗？ 天哪！ 其实120公斤的话，我们生活当中倒不是很少见哈。得看身高啊，240斤左右， 啊， 对吧？1米8左右，1米9，不到1米9。 240斤就已经很胖嘞。 看身高，如果是低于1米8，那肯定很胖。 你要知道，如果身高1米8，他就180斤也很胖哎。真的， 但是总归还是能见得到。 对，不能说是特别奇怪，是不是？ 对，因为我当时看了看图片，我发现那个人很胖很胖，我没有想到他只有120公斤，那应该是个子还不算太高。 我知道你喜欢哪种类型了。 还来说资讯啊，还来说资讯。看到一个老汉呢偷了苹果手机，但是因为只有一个按键啊，就这只手机不行，卖了200块钱。这是最近的。年近70的李老汉呢，经过一个篮球场的时候，因为一念之差呢，顺走了花坛旁边的一部 iPhone 6 Plus。看到手机上只有一个按键，就认为哎，这是不是什么好手机？就一个按键怎么用啊？就用200块钱卖给了路人。而目前的李老汉因为涉嫌盗窃被取保候审了。 我想起了就是在昨天看了一条资讯，也是一位老汉掰走了别人的摩托车的后视镜，然后觉得 为什么？ 他就觉得当时呢，警察问他，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遛狗路过这个镜子，路过这辆车，我就照了一下，发现它的镜像很清晰。然后 这镜子好， 对，我就掰走了，我回家想刮胡子用，后来发现呢也不是很方便，第二天就扔了，后来就赔了这个失主800块钱。 好吧。 怎样？ 我是在想，这个老爷子也是能挺有想法的。继续来关注资讯吧。 来看女主播的故事。2015年呢，张波是结识了女主播帅某，和其谈起了恋爱。那2年来应对方的要求，那么张波呢在帅某身上花了6万多，却连对方的一次面也没有见到。年初见面呢再次遭拒之后呢，他就把聊天记录发到了直播群里，不料群里竟冒出多名自称是帅某男友的人。 哎呀，这个后面的情节一点都没有超出想象，好吗？ 真的是遇到了假女友。 哎呀，这应该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 嗯， 大家关注哈、啊，关注一下共享单车的事情。共享单车遭到了熊孩子的狂虐，说是家里还私藏六辆换热器。这最近昆明的巡逻民警啊，看到两个男孩在破坏共享单车，而随后民警发现这两个熊孩子的家里居然私藏了六辆共享单车，而且都被损坏得不轻，车锁二维码都被破坏掉了。他们把共享单车带回家，主要是自己可以骑。警方目前呢对两个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而之后要怎么处理还要看事情的进展。 嗯，这个碰到熊孩子真的是我觉得挺悲催的一件事儿。 哎， 但是大家都是从孩子走过来的嘛。嗯，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跟 孩子没什么关系，聊的是 QQ 空间那些事儿哈。 嗯，我们可以请大家晒一晒自己 QQ 空间最近的一条，说在说什么。 或者大家翻一翻吧，看看自己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不是还在你的空间留言板上。 从前有个美丽的传说，有个姑娘会唱歌，歌声好比春江水，开口一唱歌成河。 那时的人们也爱唱歌，采茶不忘对山歌，风声山水天地间，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唱歌就唱歌。 山歌好像今天不太适合这样悠扬的声音哈。 怎么会，刚刚我们还聊应该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正在 扫雪 的同 志们， 同事们，因为 辛苦了。 对啊，因为咱们单位的这个真的是传统特别的优良。 嗯， 就是一到下雪天我们的同事们就会早起提前上班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来扫雪。 没错，我们的心和你们在一起， 我爱你们。 哎，真的真的，每次我发现一旦下大雪我都会赶上直播， 就我 想去参与一下大家热火朝天的活动当中，也是不能啊。 我们下次啊一定要去参与。 好， 嗯， 就这样约定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QQ 空间时代。哎，真的是它可以称作为一个时代哈。 嗯，没错呀。 那个时候大家都 在讲非主流吗？ 其实那会儿啊，真是我们不觉得自己非主流，我们觉得自己是主流，好吗？哎，就是那会儿大家，包括可能那个时代应该是我高中那会儿吧，就是玩 QQ 空间呀，玩说说呀，然后就什么 QQ 空间装饰啊，踩空间留言板，什么浇浇树浇浇水啊之类的。哎，你看这样的模板你觉得眼熟吗？ 当然当然。 嗯，你们那会儿也玩吗？ 我们那会儿哎，你这么一说，你高中，我算了一下，确实差不多，我那时候是大四或者大三。 嗯， 其实因为我玩的比较晚，我经常是，你知道我对网络的东西不太敏感，经常是大家都 滞后， 对，大家都在玩一个东西，我会觉得，哎，这是有什么好玩的呢？然后等我有时间看一下吧，大家可能已经要丢弃了。 所以你最后是踩上一个尾巴尖儿。 所以我最后说，其实特别的洋气。 嗯， 我是打不败的铁人于小铁。我忽然一下， 哎，也还不错哈。 因为那个年代已经不是很久远了，我就真的是在最后的时候可能玩一玩。 你知道那会儿 QQ 空间特别流行各种的鸡汤文，什么折翼的天使啊， 对， 还有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说说是什么，什么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啊什么的，因为当时特别流行那样去说。 啊，对，而且大家好像都以会说这种文字啊，就是觉得特别的了不起，特别 洋气 的样子，对， 没错， 洋气。嗯，我们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吧。 先别笑，先别笑。 哎，嗯，来看这个叫陈丽的如花吧，他就说呢，嗯，我把你写在烟上，吸进肺里。 天哪，这是当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哈。 对， 还有就是火星文，我看到有人发过来了，很长篇的火星文。 对，我刚刚让你还给我解释了一下嘛，真的就是， 你真的看不懂吗？这么好懂， 我从来就没有 通用语言。 我是经过你解释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些字符都是没有什么意义， 它真的没什么意义， 随便加， 对，就随便乱加。 哎，还看到一个，这位朋友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常见，嗯，一直特立独行的人，他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嗯， 就广为流传啊。 哎呀，我看到这个是月月，他说呢，说我刚才翻了翻我之前的说说， 嗯， 我发现真的是，哎呀，太羞耻了，我都删掉了。翻过来看一下嘛。 嗯，而且呢，这位朋友还有人在后面，算是跟帖了啊。他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后面有一位朋友说，当我拆了我家电视机的时候，我爹曾经这么跟我讲过，安不好呢就会打死你。 你若安好，咱就把这事儿过去。 安不好。 哎呀，看到刚刚还有一个，我们是糖甜到忧伤，这个、 哎、这个我好像还引用过， 你自己说过。 不是自己说，我就是有印象，他肯定在我的空间出现过。 对，因为当时说说就是大家有什么小的心情啊，尤其是什么跟情侣之间吵架了，鸡毛蒜皮小事啊什么，都会发到说说上面去。 哦，我知道我为什么当时不玩 QQ 空间，因为我当时没有伴侣， 没有谈，所以就一下 没人 少了很多的内容哈、啊。 没有人看我的空间，我也没有灵感。来看这位朋友说，我颠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 嗯，也是类似的说辞。 原来人人都是哲学家。 笑着跳进人海里，他说呢，说如果爱，请深爱；若不爱，请走开。 哦、 我给你看一眼我的空间啊。 好。 一会儿再给你看，你先看一下大家怎么说。 哎，王慧贤说，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哇， 大家都会写歌词，我发现。 哎，我刚刚打开我 QQ 空间哈、 啊， 我看到竟然有人给我留言，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对， 大家都给你回复什么？ 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人保持着 QQ 空间去留言的这样的习惯。 要不我也打开空间看，但是我又有点不太敢，万一要是出来我那个空间的主题曲怎么办？好汉歌忽然蹦出来，吓大家一跳啊。 对，我上一条说说真的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了。 嗯，来看李中英说，爱我你怕了吗？眼泪你忘了吗？ 我是认真的。 爱你爱我你怕了吗？眼泪你忘了吗？温柔你倦了吗？ 哇，这还是排比啊。 你看我说都是一些好歌词， 嗯， 是吧？ 对，还有这个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是有这样一条说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这经常用来自嘲。 嗯， 还有什么，那当年那句广告词跟这有点接近，什么新郎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我之类的， 总之就都不是你。 总之好惨呀。 哎，彩虹，彩虹发来了，这是火星文，你能翻译出来吗？ 没看到啊。 来，让我这个火星文巴黎的帮你翻译一下哈。 好， 我只是一个你转身就忘的路人甲，凭什么陪你蹉跎年华到天涯？ 你是真正的非主流。 请大家自动翻译成火星文啊。 天 哪，按你说之后有人如果考古的话会发现这一段非常短暂的历史，可能就那么几年，还发明了一种文字。 哎，还真是，你说要是过去就是几一千年过去了， 嗯， 被别人翻出来，然后大家还得研究半天。 对， 其实 关键史料也不多，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这到底怎么念？ 那我们再回头看看过去的历史，会不会有这种？只是古人很随性，然后我们就要研究半天， 也有可能哈。 嗯嗯，来看看，来看看这位朋友吧。就是大冰块啊，说如果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然后就，注释非常清楚，说绝对的非主流的文字了。 嗯， 表达方式 也很霸气啊。 嗯， 那这个说到说说就感觉自己停不下来哈。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咱们 QQ 空间有没有什么特别非主流的言论哈。下段时段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来听一首歌，来自赵赵，火车开往落日。 生来死去。旧日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既然苍老就让它继续苍老，既然破碎就让它变成尘灰。旧日生来死去，生来死去，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4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下半时段乌云来了，我是张婷。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敢不敢把你 QQ 空间时代最非主流的一条说发到评论里？ 有人只发了一张图片就看到我受不了了。确实当时特别流行那种离子烫，你知道吗？而且刘海一定要长，一定要盖上一只眼睛。 我当然知道眼线一定要宽。 眼线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太大的概念。 还好了，你不觉得经常？尤其坐地铁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小姑娘一上来，感觉她的眼线盖住了整个眼皮。 那个还是属于在学习阶段， 然后那个亮亮的亮粉，然后一闪一闪的， 不灵不灵。所以那会儿， 太厉害了， 而且那会儿拍照的角度一定要手机举到斜上角45度，嘟嘴 V 字手，瞪眼睛。 对，我记得还特别流行，虽然说。一定要把手机举高，但是那个难度在于还要把鞋子也拍上吧，整个感觉是一个 对 大头小娃娃的那种感觉。是 哇塞，你突然间说到这一点，一下子想起了遥远的记忆。在那会儿就是苹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大家要么是用诺基亚，要么是用摩托罗拉， 多难啊。 对呀、啊、 好挑战自己、 哎、没错。今天聊的就是说当年我们那些说空间里到底有什么非主流的状态。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啊。来听一下我们的资讯吧。 我们继续来看啊，88岁的奶奶漫画梦，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我们来看，这是一位来自福建泉州的88岁的奶奶，她叫做范淑芬。那一辈子她都不识字啊，在84岁那年，她接触了漫画，这一画呢就是4年。如今门前的大海、历史故事以及未来美好的生活，都传神的从她的笔端绘出。那老人家也是告诉我们啊，就是自己人老了心不老。他说我还想当网红呢。 嗯， 已经是网红了。 没错，之前有一个老爷子也是逆生长，都70-80岁了才开始上大学。 嗯， 从高中到本科到硕士，还想读博士， 真 的也是 很 厉害。 学习永远不怕晚啊。 嗯，再来说说觉睡多了要伤身，快戒了吧。平时工作特别累，休息日总想睡个懒觉，但是你知道吗，这觉多了不仅不利于缓解疲劳，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有什么方法可以戒掉睡懒觉呢？比如说，第一，上床之后关手机；第二呢，是清晨在被窝里去轻展身体；第三是把空调设定在起床前30分钟自动开启。 嗯， 空调要吹冷风还是吹暖风？这会儿 根据四季不同的风，有的时候还要吹自然风。 对，或者在冬天的时候，就是把空调设定在你起床之前的某一个时间，让它断掉，这样就会冷啊。 对，就把自己冻醒， 也有可能。嗯， 在这个清晨在被窝中轻展身体，不是很舒服吗？展完了继续， 继续翻个身， 回笼觉。 嗯， 不要不要啊。继续来看，也是有关健康的一个小常识，就是不要再翘二郎腿啦。翘二郎腿还有瘫在椅子上，可能感觉很舒服啊，其实这个姿势是非常伤脊柱的。那长期的翘二郎腿呢，容易造成盆骨倾斜，导致长短腿，还会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最严重的是脊柱会侧弯。那为了健康呢，不要再翘二郎腿了，要坐的时候要坐直，站的时候要站正。 嗯， 大家注意啊， 互相监督。 嗯， 互相监督。 嗯， 看到谁要翘二郎腿的话，提醒他一句。 对， 再来关注看看南锣鼓巷今年要瘦身了，在5.1的时候会亮相。自从去年10月份开始呢，南锣鼓巷开始封闭改造，店铺数量是大大的瘦身了。记者也是了解到，在这个南锣鼓巷的商铺呢，是由原来的235家减少到154家，一共减少了81家，并且新增了民族文化馆这些公益设施。今年的5.1呢，南锣鼓巷就会改造完毕，全新亮相。 嗯，那南锣鼓巷呢，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全长呢是786米，宽8米，东西两侧呢是各分布着8条胡同，是元大都遗留至今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的传统居民区。那去年年初呢，南锣鼓巷是主动撤销了3A级景区的资质。那么从去年的10月28号开始呢，南锣鼓巷的主街开始封闭施工，重新的铺装地面，并且对主街两侧的商业业态呢进行了调整，由低端业态向高端转型。那至今呢，南锣的主街已经关停了28家无证无照的低端商户，那么将92户一照多店的商家合并为了39家，那10家的餐饮商户是转型为了非餐饮商户了。 嗯，也就是说之前可能在街头街尾或者其他位置开了很多家分店的这种，都只能剩1家了。 哎，它是整合了资源哈。 嗯 嗯， 记者呢也是从现场看到啊，这改造后的南锣鼓巷拆掉了很多现代气息的装饰，对门窗呢进行了改造，装上了木质门脸和南锣的这种古香古色去相互映衬，更主打这个文化创意和老北京特色的这种店铺。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民族文化馆，像这个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有这个吹糖人、捏面人、老相机文化各种的民俗活动。 嗯，我估计改造之后南锣鼓巷估计跟前门大街会有点像了啊。 嗯，期待一下吧。 哎， 其实之前每次去南锣都会这个特别的纳闷儿。 嗯， 明明就那么短的路，为什么就走不动呢？ 真的是走不动， 而且路边各地都是小吃， 太火了，而且大家都在排队。 嗯 嗯， 就每个店都会把队排成排到街上，所以就导致了这人流走不动。 是，你要是想骑自行车过去的话，遭到一路的白眼。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进口儿童产品要慎买了，因为超1.5成是不合格的。那深圳检验检测局呢，是跨境电商进口儿童产品的专项抽检结果就显示，深圳市的跨境电商进口儿童产品的质量 安全是不容忽视的。2016年呢，该局一共是抽取了检测样品168批次，检出了28批次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率呢是16.67%。 嗯，这次抽检呢是儿童推车和儿童用这个汽车安全座椅，抽检的不合格的几率非常大，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在这个检验检疫局的评估分析基础上呢，对于高风险的不合格出检产品，将依据这个一些细则启动缺陷调查，并开展风险评估，实施这种召回的条件进行约谈。其实这个自行儿童推车包括这个安全座椅还真的是引起很多家长的关注，因为它对于儿童的安全有很大影响。 对，所以就更加要注意它的品质啊，而且大家现在一定要提高警惕，不一定进口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嗯，没错。 嗯， 再来关注一下支付宝的付款码从今天起要开始专用了，就是说从今天起呢，支付宝的付款码将专码专用，只用在线下付款，不再具备转账收款的功能了。 来看支付宝的付款码呢，是动态二维码。那此前呢，其具有两种主要的功能，一是对支付宝的签约商户提供的扫码付款的功能，二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扫码收钱的功能。那即使是陌生人呢，也可以通过扫描付款码进行转账。那动态的二维码呢，是包括用户的银行卡加密码信息，一旦有居心不良的人获取了付款的二维码或者其中的编码呢，就可能实现盗刷。那此前呢，曾经有多家媒体爆出不法分子是骗取到用户的付款码，截图之后将用户用户这个账户中的钱划走了。那么对此呢，支付宝和微信均采取过相关的措施。那支付宝的付款码页面安卓手机无法截图，那苹果手机截图之后也会自动失效。那微信呢，会在截图之后自动弹出防范的提示。但即便是如此呢，骗子依然是通过用别的手机给付款码拍照进行这种方法的行骗。 嗯，所以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安全隐患，支付宝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呢，付款码改为专码专用，只能用于线下的付款，不再具有转账和收款的功能。而线下对于商场、超市这些扫码支付不受影响，可以正常的使用。现在记者也是打开这个支付宝首页的付款功能，发现了它给出的这个提示，该功能只用于向商家当面付款。下面是付款的二维码，而点击支付宝右上角的加号键呢，会出现菜单中最后一项是我要收款。点击之后可以进入我要收款的页面，这个上面提示说这个支付宝扫一扫向我付款，就是更加的安全了。 是的， 嗯， 就现在一部手机走天下的同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 没错，就是之前还真没想到，这个付款码它是会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用，因为它会定时刷新。 嗯嗯嗯， 我一般都是直接找出这个付款码给这个店员，然后店员扫完之后就得了。 嗯。反正以后要多加注意，我是用微信用的比较多。 嗯， 后来就是年前听说这个二维码中可以套一个小二维码之后，我现在就算当面付款，我也会确认他的名字、用户名。 还可以套小二维码？ 对啊，就是你，就是在年前嘛，会有很多骗子，就是，商家一般会把他那个二维码就贴在这儿嘛，还挺大的，他会贴一个他自己小的贴在中间，其实你不太容易发现。 哦，就有可能扫到是他的。 对，一扫就先扫到他的嘛。 啊， 嗯， 好吧。今天聊的互动话题，不要忘了是说说我们 QQ 空间那个特别特别非主流的一句话。 是的， 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听一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时间的8:48，欢迎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吴语来了。今天是下雪天，小心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刚刚我们还说，希望大家已经 VRVR 的安全到达公司单位。 没错。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说一说 QQ 空间时代最非主流的一条说说。刚刚提到了很多啊。 而且我也看到好多朋友陆续发过来这个互动哈、啊， 尤其是带图 在微信公众平台。 对，尤其是带图的朋友。 哎呀。真是太有才了，一个一个来看啊。 来看看，刚我看到一位，哎，这位朋友说了，哥喝水只喝纯净水，喝奶只喝纯牛奶，就在表达自己的追求非常的纯粹。 哎，还有王慧贤，这个念过了吗？他说，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这个似乎是刚刚出现过差不多的啊。大家都像写诗一般。来看这位朋友说，这尘埃不朽说啊，记忆就像歌曲，记得歌词却不知道它的旋律。有很多人说人在这个 谈恋爱中或者在失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诗人，都是哲学家，确实是这样啊。 打开了一个阀门哈。 对， 哎，这个是李仲英，他说是采采回采，这应该是当时在 QQ 空间留言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嗯， 他什么采采采写一溜。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还好机智的我早已删除了，因为自己看着都嫌丢人啊。 还有林哥，林哥说你若折我姐妹翅膀，我定废你整座天堂。 这是亲闺蜜哈。 啊，这一定是姐妹情深。 嗯， 但他说他后边还加了一句，如今想想我好想拍死自己。哎呀， 其实还有一些话就也被放在什么小品里啊，都是一些包袱或者是一些梗老拿出来说，比如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嗯， 这种话啊。 你要说那个，我看到这个虎虎生威的小萝卜头，他也是，他说你叫我滚我滚了，现在你叫我回来，对不起我滚远了。好，大家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特别的酷。 对，特别的酷。来看这位也是特别酷的朋友啊。 嗯， 哎，这边有点悲伤，说一定是阳光太刺眼了，不然我的眼里为什么会有泪呢？ 小四似的这种忧伤哈。 啊，对。 还有小水滴，他说了，说是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不懂寂寞。哇，我又读出来这火星文了。 啊，这是火星文。 你看啊， 太厉害了。 它是这种字和这个字符拼接。你看一都是拿那种一一个圈圈的那种一， 有朝一日你会作为火星文的同声传译出现在某个会场， 也许有可能。 我们来请这位姓张明婷婷的老奶奶解释一下当年的火星文。 火星文是在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使用了一段这个流行用语。嗯， 其实它没有什么意义。 只流行了几年。对， 来看每天要好好的活呀，说我是你转身就忘的路人甲，凭什么蹉跎年华陪你到天涯。 刚刚我读过了。 是吗？ 对，他是应该又发了一版本这个文字版哈。刚刚火星文那版你不是放过去了吗？ 哎，你知道这句话又读一遍的时候会让我想起什么还珠格格呀， 嗯， 什么携手走天涯呀那种感觉。 昨天的时候在那个网上看到是赵薇和何书桓那个郭巨基两个人转了一段他们俩在车站的时候拥吻的一段片段。 嗯， 就是书桓从战场回来，然后如萍和他不依萍和他去拥这个拥吻，就非常尴尬的一段场面，台词也是非常的尴尬。他们俩看完之后都说：“哎呀，当年那个尴尬辣眼睛。”但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 确实是，当时这部电视剧也是风靡的追求， 赚了很多的眼泪。 对， 嗯， 来看看这位叫贤，哎，这个太悲伤了，这个就不说了。 嗯，这是蝴蝶不自由，他说了，说我翻了很久的说，为了找到非主流的自己，结果。美好的回忆也被我翻开，迟迟无法入眠。我不能面对没有你的结局。嗯， 又是火星， 又是一串字符。 嗯，来看朽年说，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爱我，你怕了吗？ 我怕了。哎，真的见过有朋友发这样的， 哎，厉害， 说说， 厉害，太厉害了。哎，我赶紧想想，我当时有没有说出什么特别。 你就打开你空间看一眼吧，不要抗拒。 我真的怕好汉歌蹦出来。 不会不会 不会吗？ 嗯 嗯。 还有胡小一他说了，说一般般的我一般般的拽，这样的留言你看到过吗？ 一般般的没有， 我也没看到过这个。 还有，我看到一般都是这种类型的，比如这位叫蓝斯丁丁说，风决定了蒲公英的方向。 嗯， 这种 有道理啊。 就 我还等下半句呢， 然后捂脸捂脸。 哎呦，一红悲喜他说了，说非主流在那个某些人特定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是非主流但又是主流。嗯，可能就在我们那个真的只是那么几年，当时90后出来的孩子大家都叫他90后，然后说我们在玩的东西叫非主流。 嗯， 留着这种超长的发杀马特， 然后，特别要求夸张，要求特立独行，那会儿特别要求独特。 我觉得你当时一定是非主流的一员。 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就当时最非主流的话，可能也就算是加了一个离子烫而已。 加了一个离子烫。 对，但是我们在学校因为管得很严，所以也没有什么什么非主流的那种发型之类的。 我觉得离子烫真的没什么。 嗯 嗯。 所以说当时 还是挺乖的呀，离子烫。 但当时那个身边的同龄人都在这个年代，大家也都接受这种的潮流文化，可以说这样说。 大家都在玉米烫的时候，你是离子烫，显得你特别的乖巧吧？ 有可能哈。嗯。 还有这位叫熏墨然的朋友说，辣抹飞的还留着福气。看来他已经都销毁了。 哎呀，还有这个是，你什么？这是，哎呀，这个名字我是分辨不出来了。你是把名字改成非主流的文字了吗？他说的是，如果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 嗯，霸气啊。 嗯， 今天说了很多，大家在非主流。算是一个年代吧，非主流时期 QQ 空间时代说的一些说，现在说说这个词都觉得已经很久远了， 说有点矫情，说什么说嗯，但其实总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吧。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如果有勇气的话，可以打开自己的 QQ 空间看一下， 翻一翻， 或许能找到当年和自己聊得特别开心的那一群人，再找一找当年的一些回忆吧。 对，不小心又哭湿了两个枕头。 好 了、 哎、 好 吧，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首滑板鞋，送给大家，希望今天呢不要滑倒， 适合今天的节奏。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了各位。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城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世界会给我答案。星期天怎么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谁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了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耶、yeah！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Sing it。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雪空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Sing it。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北京时间9:00。